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上午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 背起背包，跨过高山，闭上双眼，感受春天。 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02分，您正在收听收看 收听收看 对，您正在收听收看的节目是由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打造的这个青年说节目，我是主持人雨薇。 大家好，我是王瑞，今天是10月28号，是个周日啊。 对， 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咱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小贴士。 嗯， 先说天气，今天的天气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是17度，最低气温是4度，空气质量是优啊。从今天起呢，北京地区将会经历一场大风降温的天气，所以说提醒大家啊，注意防寒保暖。 是的，我们今天出门的时候也发现，哇，整个就是风吹的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 是没错， 就是身体的摇摆是随着风向去摇摆。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像拿出一件抗寒神器。 抗寒神器，那我们一会儿再聊好吧。嗯，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今天呢是周日，不限行，外出游玩要注意防寒保暖，要预防秋冬季节流感的发生。 没错。 那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呢比较有意思， 叫做 是如果有来生的纸。 纸还会有来生。 对。我也在想，纸有来生吗？所以呢，在8点半、9点的时候，我们看嘉宾，然后会邀请到我们的一位非常厉害的精英的青年来到我们的会客厅，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纸是怎么有来生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这一位嘉宾呢，也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创业者。 是的， 他也是入选了福布斯中国30精英榜的入选者啊。 是的，30以及30岁以下的这个精英榜。那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吧。 嗯，您可以通过这个 微信搜索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新浪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在直播间中发弹幕和我们互动。同时呢，当然你也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传统的收音机，包括这个汽车上的收音机也好啊，自己手机里的收音机也好，通过这个 FM98.2 AM927 收听我们的音频的直播。 是的。那这个说完这个收听收看方式之后，刚刚我们来聊回刚才说过的这个话题。今天从今儿往后这个天气就会越来越凉了， 没错。 那我们这个在这个时候就应该拿出一件防寒利器了， 就是秋裤。 对，秋裤就应该拿出来了。 其实咱们这种秋裤这个词儿啊，是北方的说法 啊， 南方人一般管这个叫棉毛裤。 怎么我棉为什么？ 对，但是你知道，就是北方人说棉毛裤是说的另外一种东西， 对 吧？是不同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大概大家就可以理解一下哈，就是这两个词儿大概指的都是同一件事儿。 大概指的，可是我觉得棉毛裤应该是到更寒冷的 冬天再穿的，对，没错，是的，是的， 厚的， 是的啊。其实我之前我一直认为啊，作为一个年轻人啊，作为一个小鲜肉啊，是不应该穿秋裤的啊。直到今天啊，我早上出门之后，我感觉，哎呀，这小鲜肉谁爱做谁去做吧， 谁爱做谁做吧 啊。这个还是掏出这个防寒保暖的神器最为靠谱。 最为靠谱。所以啊，这个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别等妈妈催了，赶紧翻出你的秋裤，该穿上就穿上了。医生都翻，悄悄的把秋裤拿出来。 是的，其实不穿秋裤，这个不注意下半身的这个防寒保暖的话，其实是会造成很多非常严重的这些疾病的啊。比如说作为人体的重要的负重关节，膝关节是最怕冷的，尤其在秋冬季节，不仅是温度低，而且经常伴有寒风，短短的几分钟，寒风就会侵袭未受保护的膝关节，让它变受寒，然后产生疼痛，就是我们俗称的老寒腿。 老寒腿。 对， 所以啊，就是我会经常发现那些骑电动车的小伙伴们， 对，就一定会 带 一个 护膝， 尤其是很多的送外卖的外卖小哥啊，也是会带这个护膝的。因为人体的各个部位之中啊，这个小腿还有这个脚是离心脏最远的嘛，所以说它这个血流的这个路径是很长的，还经常会汇集了全身的各种各样的经脉啊，所以说这个脚冷就会 全 身 冷。 对，这个我相信很多人都是有这个体会的。 是的 啊，尤其因为我从小在南方长大的嘛，南方冬天是没 有暖 气 的 啊，你就是会体会到就是整个的被窝里边啊，只有你刚才睡过的那一块 是暖的 ，对，然后你只要稍微把你的脚往旁边伸一下，然后就会立刻就会收 回来， 在这个违法的边缘疯狂的试探。 其实不仅是在南方是这样了，在北方，即使家里有暖气，有的小伙伴就不是那种特别充足，热到我已经无法盖棉被这种情况，就是大家也还是就是出了这一小块，伸手的地方就是远方嘛。 对，所以说啊，在这个咱们现在是秋冬秋季了啊， 对， 已经是深秋了，所以说 没有冬至吗？马上有冬至， 对，马上有冬至了， 对， 没错啊，所以说就一定要注意穿秋裤，防寒保暖啊。 而且经常小的时候，妈妈会跟我说一句话，就是人暖腿，狗暖嘴。 哇， 就是 你妈妈的这个。 这个是一个经典的话，你知道吧？人把腿暖了之后就不觉得冷了， 没错。 但是狗呢，就要把嘴捂上。 是的，是的。 所以呢，这个小伙伴们一定要先把秋裤拿出来准备好。我们再给你这个罗列一下啊，秋裤穿秋裤有什么好处？不穿秋裤有什么坏处？我们发现啊，在寒冷的这个季节里，如果不注意腿部的保暖的话，经年累月、日积月累的话，就会造成腰腿痛、坐骨神经痛和膝关节痛等等等等毛病。尤其是人到中年以后，产热的这个能力降低了。 是的。 然后呢，如果你不及时穿上秋裤呢，导致下肢回流的血液温度降低，甚至还会影响腿脚以及全身的这个营养和生理状态。 没错。虽然说咱年轻人啊，这个产热能力强啊，产热功能好。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奶奶就是经常会说， 这个时候就要把家长全都搬出来了啊！我妈说了， 小时候我奶奶说啊，小伙子这个 热力强啊，可以小冬天小穿点，不要没有问题的。 啊，对对对。 然后就经常所以说就会出现啊，但是呢，年轻人虽然说这个产热能力强， 是的， 但是你长时间处在这个风寒湿冷的环境里，还是会造成机体的损伤。 尤其是 你比如说这个对，比如说这个血液吞噬细胞增生，肌纤维组织炎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在中年之后会陆续发病。 这个时候就印证了老人之前说的一句话：你现在不穿秋裤啊，那这风全都钻到你的膝盖里面去了。 是的， 等你老了，等你到40多岁的时候，我看你腿疼不疼？ 所以说现在啊。咱们很多的90后也都会说啊，这个开始步入中年了，是吧？ 人到中年了， 所以说虽然说是一个让人很痛苦的情况，但是也是要更加注意自己的这个防寒保暖的问题。 对，现在的大部分90后，我觉得应该就是秋裤早已身上穿，保温杯里泡枸杞。 是的，泡。而且我之前听说他这个一个就是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对于这个青年和中年的这个分界线的分界，38岁， 对 啊，38岁，今年是2018年，也就是说80后们 对 已经开始了， 已经步入中年了， 是的啊， 所以呢，就是不管是已经步入中年的还是。未步入中年的这些青年人们，就是一定要为了自己身体的健康，要把这个秋裤啊、防寒保暖的这些装备全都给它套上。虽然说要美丽动人，但是也不能这个动 是吧？ 也不能冻到自己。 而且哈，咱们经常会以前经常会有一个说法，叫做有一种冷。叫你妈觉得你冷 有一种冷叫忘穿秋裤。 是的，那所以说到底什么时候该穿秋裤呢这我觉得咱们可以给大家科普几个硬性标准啊，硬性标准。第一就是咱们可以从时间上来看，第一是可以在时间上来看是什么呢？寒露这个时节之后咱们今年的这寒露这个节气是10月8号。 那早已过去 啊，早已过去，所以说赶紧拿出你的秋裤吧 我在想我10月8号的时候有没有把秋裤穿我那个时候已经穿秋裤了。 我记得今年那会儿还挺降温挺冷的。 对，因为我11的时候回了趟内蒙，妈呀，内蒙那个温度我真的是就是已经无法控制自己。我从北京回内蒙的时候，就是身上穿的是那个小薄外套嘛，结果回了内蒙就冻得已经不行不行的，就感觉好像进入了冬天一样。我大风起兮云飞扬， 这个时候只想吟诗一首， 对对对， 是吧？ 对。 那第二个标准啊，叫做气温低于10摄氏度。今天早上我刚才说过啊，最低的气温仅仅只有4摄氏度，所以说一定要注意这个，多穿一层啊，让自己暖和起来。 并且呢，随着这个温度的降低，我们的秋裤也应该适当的增厚，就是你前期可能穿个薄的也就差不多了。 是的， 就是越穿越厚，越穿越厚，直至穿上棉裤，就冬天到了。 没错。 还有一个这个判定你该不该穿秋裤的一个标准呢，就是自我感觉。如果你感觉双腿冰凉的话，那这个时候就毫无疑问了，就应该把秋裤穿上了。 而且一般有一种说法叫做末梢循环不好，就是容易手凉脚凉的人， 所以要经常泡脚。 对啊，这个泡脚也是 很舒适 养生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 没错啊。咱们说了这么多啊，关于这个秋裤啊，什么时候穿，该不该穿，其实要知道秋裤也是有很多种的，不同的种类。 比如说红色的花，红底白花的。 不，我指的不是这个 红底红花的， 我指的不是这个花色啊，它是这个可能有比较紧身的 啊， 可能有比较 宽松的 、可能比较那种纯棉的或者说带着点羊绒的它都叫秋裤嘛是吧，包括南方人还说棉毛裤嘛， 对 吧？ 对对 对。选一款什么样的秋裤适合你 自 己呢？ 对 啊，这也要和大家推荐一下， 也要选一条让妈妈放心的秋裤。 没错首先呢，松紧要适度，贴身但不紧身，面料呢以纯棉等植物纤维为主，款式方面呢最好在腹部还有膝盖等处要有这个加厚的处理。 我觉得尤其对于女孩子来说，腹部的这个加厚处理是非常 没错 非常重要 的。是 的 首先这个纯 纯棉的秋裤它的优点是透气性好。 嗯 啊，咱们虽然说这个穿秋裤是为了防风啊，防止这个保温呐、啊，要保温呐、啊嗯，但是呢，你也不能说是这个透气性不行。 对，结果给自己就是运动之后，如果出汗了，给自己捂出一身疹子。 对，那也是会有很大的问题的。 对对对， 纯棉秋裤的好处呢，就在于透气性好，是消费者的首选。嗯、临床上很少诊治到因穿了纯棉秋裤所导致什么皮肤还出现问题的，是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的、 嗯。所以很多时候家里的老人们在给宝宝们选一些东西的时候， 就一定要纯棉的。 对，经常会选择纯棉的，它比较亲肤，而且这个刺激性特别特别少， 是的， 很少有过敏。 是的， 嗯，那第二种呢，要给大家这个科普的是这个羊绒的秋裤，但是要告诉大家的是，过敏的人要避免穿这样的秋裤 啊，还会有对秋裤过敏的是， 对羊绒过敏了。就是我们知道啊，含有羊绒成分的这个秋裤呢，保暖程度的是保暖的指数是最高的，深受中老年人的喜欢。但是要注意的是，对于羊毛过敏或者是对于含有羊绒成分过敏的这个用户们，一定要谨慎的去选择。 没错、嗯、啊，下一种呢是这个涤纶的秋裤、嗯、啊，其实这种面料就是经常会受到中老年人的反对。 为什么？ 就是他会觉得这个东西不是特别的亲肤， 不是什么好东西。 对，但是有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也是会我们也是会穿到的嘛，对不对？ 嗯嗯嗯、 但是呢这个东西涤纶的这种面料，它是静电专业户， 是的， 我们经常会受到这样的困扰，就是冬天去开车门的时候、 嗯、 啊，这个时候你会内心做出很大的挣扎，我到底是 该不该碰呢？对 啊，我要是碰了之后，万一啪的一声， 嗯 啊，你就会感觉很痛苦。 其实在这个时候要给大家，就如果你在冬天的时候经常会感觉你身上有静电， 嗯， 然后你就不妨去摸一下墙。 是的， 墙不会给你电到， 没错， 对、 嗯、 然后但是会把你身上的静电吸走， 吸走，没错，是的啊。这个涤纶的秋裤就会总是有这样的静电的问题、 嗯、 其实这个事儿说大可大，说小也小， 嗯 啊，如之前还有这个新闻报道过，因为这个冬天静电太大、 嗯、 啊，把这个衣服给点着了，这种情况、 哦、还有这样的情况， 是有这种情况产生的。 嗯嗯，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的是，当你这个静电问题太严重的时候、 嗯、 啊，需要去稍微处理一下，也不能太不当回事儿、 嗯嗯。那怎么处理呢、嗯？就是如果你要选择这个涤纶的秋裤的话，在穿之前最好在你的腿上多涂一些这个润肤露、 嗯， 对，然后就会保持你皮肤的这个湿度，然后让这个涤纶不那么容易起静电。 而且涤纶材质它比较不亲肤，是吧？ 是 它比较会刺激皮肤、 嗯、 啊，一些小孩子，尤其是这个皮肤比较娇嫩的小孩子，一定要注意、嗯、啊，少穿这种涤纶材质的，对，没错， 应该是少去选择， 少穿这种涤纶材质的衣服吧。 嗯，还有一种呢，是这个女性经常会选择的一种，就是紧身秋裤。 是的， 但是紧身秋裤呢，也会给这些朋友们带来一个困扰，就是它会血液会导致不流通。 没错，嗯， 这个很多女性呢认为这个紧身的秋裤不但能保暖，又能展现自己的身材，但是这样的紧身的秋裤包裹在自己的身上会导致血液不流通， 是的， 而且身体无法变暖，反而会更冷的这个情况。 而且尤其到冬天会有一些就是女生嘛、 嗯、 尤其比较爱美的女生会穿比较紧的这个裤子，或者说这个秋裤啊，包括这些袜子啊， 嗯嗯， 这些东西的、 嗯、 所以说虽然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 是， 但是也是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嗯，虽然呢有而且啊，对于女性来讲的话，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会不会保暖的子宫的这个位置， 嗯、 如果过于紧身的秋裤的话，可能会增加局部的温度，而且感染一些疾病的风险也会更大。 嗯、 建议呢，虽然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呢，选择秋裤的这个方面呢，仍然选择宽松而且有弹力的为主，对、 嗯、 最好的。 所以说，在今天这个寒冷的周日的早晨、啊， 早上 我们在这个热的不行的直播间， 对，给大家、啊、告诉大家要穿。 我们这样是不是有点拉仇恨了？ 在直播间热，但是外面冷啊。 是的 啊、嗯， 所以说在这个寒冷的秋天啊，马上就要到冬天的时候啊， 嗯嗯， 我们还是要注意自己的防寒保暖的问题。 嗯。 然后说完这个防寒保暖的问题，在这里呢，因为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跟大学生创业有关的， 没错。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给大家再说一说关于大学生在校创业，哎，它有哪些福利，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好处等等等等一系列问题。那在一小段音乐之后回来，我们会跟大家继续聊这些东西。 去背包跨过高山，闭上双眼感受春天，虽然我还没遇见你，但我一定会爱上你。走过双脚踏过江，还不用停留就要相见， 现在我们所在就是第十三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的现场。 今天是北京青年广播来到展会的第三天，现在我们带领小伙伴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了这么多有趣的东西，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我和文熙的步伐，一起走进北京青年广播的展位吧。作为全国第一家全媒体可视化广播，今年的文博会，北京青年广播不仅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的节目，同时还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精美的小礼品哦。2018年，北京青年广播不仅要听得见，更要看得远，请大家赶快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关爱青年计划”，和我们一起互动吧。 好的，在一小段的音乐之后回来继续我们的青年说节目，我是主持人雨维。 大家好，我是王瑞啊。咱们在刚才的这个音乐和片花之前啊，看到很咱们也聊，在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之前，首先来和大家聊一聊咱们这个大学生创业的利与弊，以及我们能吃到哪些这些福利政策。 是这样，我们刚刚呢在这个我们俩说话之前啊，看了一小段的这个视频。那这个视频呢，其实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同事们为大家带来的一小段的这个简单的介绍。那在今天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是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馆，然后静安庄的老国展的地方呢，是有一个中国国际文化艺术展览 啊， 在那边已经开幕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所以如果有这个有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到那边去看一看。 是的， 里面有很多媒体啊、文化等等等等很有趣很新奇的东西， 而且还有我们青年广播的展位， 对，要给大家去分享一些好的东西。 没错。 好，那我们的这个接下来就进入我们要刚刚聊的那大学生创业，哎，有哪些福利？ 好像就对于我们普通的大学生来讲啊，好像创业这个词离我们还是挺远的。一般情况下大家都觉得啊，这大学生可能一没本钱，二没经验，可能创业会赔的比较多啊，这个情况会比较， 就如果没有成功， 对，是没有成功的情况其实还是挺多的。但是呢，总有这么一些人啊，他能够杀出重围啊，最后创业成功啊， 是的， 非常在非常年轻的这个年龄下，就已经说是啊经营了一家公司， 哎， 或者说小有所成，成为了一个行业的一个青年的领袖。 是的，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消息呢，是一个好消息。大学生在校创业符合这些条件，可以申请北京的落户。我觉得这个是大学生们，尤其是境外户籍大学生们特别特别关注，也不仅仅是大学生了，就是境外户籍的在京打拼的这些人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 这个是市人社局啊今年公布的一个关于北京市引进非北京生源毕业生的工作管理办法，明确表示啊，在校或休学期间创业的毕业生符合一定的条件呢，就可以申请办理这个北京的户籍啊。条件呢一共有三个。第一呢，是毕业生本人为创业企，他是一个创业企业的这个发起人，或者说是合伙人，或者说是创始人，第二呢，这个创业企业创办时，这个毕业生的持股的比例要不低于10%。第三呢，是创业企业属于高精尖、文化创意等本市重点支持发展的产业，创意创业成效要突出。 而且 符合这三个条件就可以申请落户。 而且呢，对学历也是有要求的。依据办法来说呢，本市引进毕业生原则上应具有研究生的学历。引进当年博士研究生一般不超过35周岁，硕士研究生一般不超过27岁。其中呢，教育医疗卫生系统引进硕士研究生一般不超过30岁，文化体育系统和郊区用人单位可以适当引进本科毕业生。引进当年本科毕业生一般不超过24周岁，毕业院校为北京地区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境外地区双一流高校。 而且呢，但是呢，虽然说咱们这个落户的条件很好，但是如果你有以下的问题，将会就是取消这个引进的资格。办法还强调呢，引进的毕业生在实习期内主动离职，或者说考察不合格，将会这个不予引进。我们进一段片花啊，这个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抱一抱，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 金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的，在一小段音乐和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我们的青年说节目。我们要把刚刚没有说完的那些话还给大家讲 啊，没错，我们刚才在上一个时段的最后讲了关于啊大学生申请落户北京 、 尤其是大学生在校创业申请落户北京的问题。刚才讲到如果你有以下的问题的话，就会被取消引进的资格啊。你比如说在这个如果你是不是创业啊，你是在这个单位实习的话，如果你在实习期或者见习期啊考察不合格，并且经过长期的延长考察仍不合格的，将会由用人单位申请，经主管单位审核，最后呢取消你落户北京的资格。 哦，就会停止办理落户。 没错。 而且呢，第二个一点就是，如果你存在弄虚作假的行为，或者毕业生及其利害关系人存在行贿行为的，就会取消这个引进的资格。 而且是这个信息会被记录5年。 这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惩罚了。 是的、 啊、所以说一定要注意这些问题。 嗯，那说完这个办理落户呢，其实下面还有一个就是关于2017年中国大学生创业报告的一个发布。 嗯，这是去年的一个报告、 嗯、 啊。 发布就说了，赚钱不是主要动机，资金缺乏是最大的障碍，而且70%的大学生创业者是由本科开始创业的、 嗯、这个报告呢叫做2017中国大学生创业报告，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报告显示呢，中国大学生的创业意愿持续高涨，26%的在校大学生有较强的创业意愿，并且呈现低龄化的趋势。 嗯，那么70%的大学生创业的意愿比较强。报告指出，由中国人民大学牵头，北京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31家高校企业和社会组织联合组成跟踪调查网络，覆盖范围呢全国52所高校。 嗯， 根据报告，大学生创业意愿这个持续高涨，26%的在校大学生有强烈或较强的创业意愿，与2016年相比上升了8个百分点，更有3.8%的学生表示一定要创业。 嗯，对于创业的驱动力呢，在校大学生主要的动机是为了追求自由自主的工作和生活方式，选择这一条的大学生占了31%。 嗯， 18%的大学生创业者的这个目的呢，是为了实现个人的理想。 嗯， 而10%的大学生创业者则是因为发现了更好的商机。 嗯， 可见中国大学生创业主要是出于自我价值的实现啊。嗯、这一点呢，从这个16年到17年都是一直在增长的。 是的， 嗯。 那么这个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大学生创业都选择哪些行业呢？是值得关注的。我们发现电商和服务业是大学生创业的主战场。 没错， 针对创业者的调查显示，与2016年相比呢，餐饮、农业、信息技术等行业仍是大学生创业的主要领域。其中71名创业者选择在住宿餐饮行业进行创业，占比22%。这是因为餐饮住宿的这个门槛较低，并且与当地的消费升级趋势相契合。 而另外呢，有62名在受访者中啊，有62名创业者在消费电商领域创业，占比19.3%。这反映了现在互联网加这个环境对消费行为的影响正是在逐渐加深。 同时我们发现75%的大学生都是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创业，只有25%的大学生有过跨界创业。 啊，刚才讲过这个咱们很多大学生创业的最大问题在于资金的不足。 嗯、 同时呢，报告也显示创业资金70%都来自于大学生自筹。嗯，报告指出资金不足依然是大学生创业的主要障碍啊，50%的大学生认为资金短缺问题是他们准备创业或者说创业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问题。 嗯，创业资金的来源37%是自己，加上25%的团队来源，60%多都是靠自己和团队，再加上家人，加起来差不多70%多的资金都要自筹。这个也是一位创业者介绍的， 也是对于一名大学生而言这是非常沉重的负担。 是的 、 嗯 啊、所以说对于大学生而言创业之路不好走、 嗯 啊、也是可以说整个的创业的道路是充满荆棘的、 嗯、 而咱们今天呢就在节目的现场请到了 一位 、啊、非常成功的创业者、 嗯 啊、我们先请他和大家打个招呼、 嗯、来，我们先请福布斯中国30以及30岁以下精英榜的入选者杨明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叫杨明。 哎，杨明有点 紧张， 对， 有点紧张。你是第一次来到电台做节目是吗？ 对， 嗯，感觉怎么样？ 就比较好奇。 比较好奇，没关系。我们今天其实就是访谈嘛，就是聊一聊你的创业的经历， 聊一聊你的创业经历、嗯、啊。 所以第一个问题就出来了，现在还是在校大学生。 对， 嗯，目前是在哪个学校就读？ 我现在是那个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的，然后来自化学工程学院大四的学生。 啊，现在是大四。 对， 啊、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创业的呢？ 我大概是在大二初的时候，大一末的时候，然后来创业。 嗯， 当时选择的是什么啊方向去创业？ 嗯，因为当时就是我现在一直在做的这件事情就关注于环保和公益创业和社会创业的领域。 嗯， 然后呢其实我们希望通过商业的模式，然后能够让更多的大学生去参与环保，然后去从事环保，然后从而呢能够让环保然后垃圾分类纸张回收成为更多青年人的一种生活的习惯。 其实我特别好奇的一点就是因为大学生在校创业，当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也是有一个国家有政策，大学生支持大学生在校创业嘛。然后我是想知道你是什么机缘巧合要走上创业的这条路呢？ 其实是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就自己对于商业会比较感兴趣，然后呢就高考结束之后本来是想报一个商科的一个专业，但是后来呢就是发现商科普遍分数比较高，然后自己呢就觉得对于北京这个城市作为一个最具有机遇的并且能够有更多资源的，所以说呢自己就是报了一个北京的一个学校，然后选择了一个工科的专业。但是呢就是后来来了之后呢才知道我们学校呢就是地处在昌平区，然后呢、 比较远， 对，并不在学院路那边。所以说自己就是当时也是心情不太好，但是呢就在父母的一个劝说下呢也是来到了这所学校，然后完成了自己就是正在就读。就刚来大学的时候就自己就是因为有很多朋友都会在清北那边，然后就在我们学校呢可能工科学校的氛围也都不太好，所以说呢就我大一的时候几乎整整一个学期吧就一直都会经常会去到清北啊，然后去听一些讲座，然后当时呢是有去到那个参加了领英中国的发布会，然后并且呢也参加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那个新年论坛，然后就从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中呢就认识到了很多优秀的创业青年，然后呢自己也是在大一的时候有参加过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一个研究生的学长他的一个创业项目，当时负责了一些就是高校的一些工作，然后经过就是在后来呢也陆续到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创业公司，然后去做，就是觉得当时国家的政策啊包括北京的创业环境啊都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呢自己就是在大一的时候就有了一个创业的想法，然后萌生了一个对创业好奇心的种子吧。 那也就是说你当时大一的时候还没有创立现在的公司是吗？ 对。 那你现在的这公司是在大几的时候创立的？ 现在的话是这样子，我们更多的是以项目的形式在运营，因为就是我们的目标是去做社会企业，然后目前呢就是国家的政策呢就是在社会企业方面也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刚刚发布，具体在北京市还没有落实，所以说我们就在成立方面呢一直在等待就是这个政策下来之后去注册。 那现在正在做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什么项目，能透露一下吗？ 就是关于那个高校的那个环保的媒体，然后我们从那个线下的回收箱，然后到我们线上的小程序，然后再到我们正在开发的一个首都高校绿地图， 就是关于高校内的环保的问题。 对 啊，具体是做了哪些工作，比如说线上的线下的都有哪些？ 其实我们最初在做的就是希望在高校里边探索一种就是线下的然后长期稳定的纸张回收和再生的模式。 纸张回收和再生， 对。 我们来看一张图片，是这个是吧，回收纸张的这样的一个。 对对对，这是我们在那个我们学校投放的回收箱的一个就是照片。 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回收箱。 对，这个是我们就是最初的一个版本，就是在最初期的时候因为资金的问题就没有做得很好看。 就是你们会在各个学校里头摆一个回收箱，让大家把废旧的纸放在这里头，是这样吗？ 对。 那最后就是大家把这个纸放在这里之后，你们会派专人去回收还是？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学校是在每个宿舍楼去投放这样的一个箱子。然后呢就是我们会招募一些志愿者，然后就让他们来定期两周的时候回收一次。对。 那回收的这些纸张都送去哪里了呢？ 纸张的话我们现在的处理方式是分两类，就是我们会简单做一个初步的分类。然后一部分就是我们收到的一些传单和一些双面打印的纸张，然后这部分纸张呢我们是用作那个交给就是我们在北京合作的一家公司，然后去帮我们做回收再生，然后我们以一定的比例跟他们兑换一些再生的纸本。然后这些在学校的名义去捐赠。然后另外一部分呢就比如我们会收到一些大学生打印的一些单面打印纸，我们是会给他们设计一个很好看的封面，叫那个再生纸然环保草稿本，然后这些呢我们是捐给北京周边的一些农民工的子弟小学，然后让他们来做背面的草稿和绘画使用。然后用完之后呢就在小学那边也会做一个简单的回收。对， 那 所以这也是 也是 回收 公益和回收， 对对对， 和在这个环保都有涉及到啊。那这个回收箱是覆盖的北京多少个学校呢？ 目前的话就主要是在昌平区去做试点，还没有就是足够的资金去覆盖更多的高校。 那就是我想知道为什么你会选择用纸来作为你创业的一个起点呢？我觉得这个想法应该是很少有人能想到，说 是的， 我创业的第一项东西是用纸来做。 这个其实也跟我大一时候自己的感受会有很大的关系，就因为刚来学校可能是感受到北京的天气状况在那个时候不是特别好，然后呢就是我们在宿舍里边，因为之前高中的时候我是走读的嘛，就第一次体验这种宿舍的生活，然后平时呢就赶上当时那个时代，然后就刚来宿舍的时候就各种那个商业的传单和社团的活动的传单，就直接往我们宿舍里边会去投，就是扔进去，然后包括我们自己也会有很多的作业本啊，然后打印课件的一些纸张，但是呢就是对于我们学校而言呢并没有一种很好的办法去处理它， 就是一般情况下就据我所知啊，这种情况叫做扫楼 是吧？ 对 对， 就这种情况当时是比较严重的，然后呢就觉得说这些纸张就是如果说它没有合理的处置，然后我们了解到呢就像我们学校会投放到就是会跟正常的垃圾一块去做焚烧，然后当时呢自己就是因为对这件事情的好奇心，然后就去查了一些相关的资料，会发现呢就是说有一些尤其是彩色的商业传单呢，它在焚烧之后会产生很多的有害的一些气体，最后进入到大气中可能也会造成这样雾霾的严重性，所以说当时自己就基于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就找了一些社团里边的同学，然后去尝试的去做这件事情，最后呢就慢慢去觉得说这件事情在我们做的过程中呢会发现有很多人会支持我们，然后我们自己呢也会针对于这件事情慢慢的去改进，像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人工的上门回收，然后到现在我们有自己的回收箱，然后未来我们会通过一些互联网的手段，然后让我们的回收的方式更加的便捷，对，所以说我们就觉得说这件事情如果单纯的作为一个社团的活动来做可能不会有那么高的效果， 是的， 所以说我自己就加上对于环保的热爱和对于这种商业模式探索的一个好奇心，然后我就把这件事情做下来，并且一直坚持到现在。 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在以学校内以这个社团活动的方式进行的啊，随着这个越来越做得越来越深入，就开始探索它的商业模式了。 对， 那在探索商业模式的过程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因为我其实最初是学工科的嘛，然后对于商业的理解可能没有那么的透彻，然后最初的时候可能我们也没有想到太多的商业模式，然后后来呢我自己会加一些创新创业类的社团，然后也会去听很多创业类的讲座，然后慢慢的呢就是也开始探索我们自己项目的一个商业模式，到现在呢就是其实我们在主推的两种商业模式，第一呢就是我们会把我们线下的回收箱的广告位然后来开放给一些有传单需求的一些企业，然后呢这样子他们不仅可以说是减少这些传单的制作，同时呢他们也可以就是说在学校里边有一个更高效的一个宣传，因为那个东西是放在我们回收箱内部的，也不会说是存在别人会把它拿走或者他没有办法去处理掉。然后第二点呢是我们现在在尝试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校园活动的零废弃，在做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很多学校的一些双选会，然后一些校园的运动会，这都是周期性会举办的，但是运动会过程中产生的很多的塑料水瓶，包括一些就是大家都会写那个加油稿，那些加油稿的纸张其实他们都也没有进行合理的一个回收和再生，然后我们现在呢主要在做一些校园活动的零废弃，我们呢希望未来的高校呢是通过这样的长期的纸张回收加上零废弃活动的举办，能够让这家高校更加的绿色。对， 那我想问的是你从一开始要创立这个行业只是从简单的社团来做的，那你是如何吸引更多的大学生加入到你这个项目当中的再生纸源这个项目当中？ 最初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因为兴趣然后来做这件事情，但是呢就是他慢慢有了自己的商业模式之后呢就其实需要大家来长期的稳定的来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呢也是通过我们自己的一些给新生去讲解，然后我们现在呢就设计了一套就是团队的管理架构，就是我们其实主要的创始人只有2到3位，但是呢我们每年会在学校里边去 跟社团合作，然后包括我们自己也会招募大概10到20位这样的一些流动性的成员，然后这些成员呢只是来我们这里去体验一个创业的氛围，然后去学习一些商业的就是知识，然后同时呢他们对于环保和公益本来都是比较热爱的，然后加入到我们这样一个团队，每年都可以去参加一些环保的支教，然后去通过一些社会实践，然后去锻炼自己的能力。 现在团队大概发展到多少的多大一个规模的？ 现在的话我们的核心团队是3名，然后我们志愿者的话今年刚刚招募，数目还没有统计出来，应该是13名左右。 那你现在的这些志愿者都是从你们学校招募的是吗？ 对，主要的一些团队还是在我们学校。 那在做创业的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有没有给你哪些帮助呢？ 创业过程中学校的一些帮助，其实最初的时候因为我们也没有形成很大的影响力，可能在学校看来也没有那么多的去关注我们，并且呢当时的那个环境，因为我们学校可能更专注于科技创新，然后大家对于创业这件事情也不是很了解，并没有专门的一些支持，然后呢我们也是通过我们自己的一些努力，然后在一些比赛中拿到了一些奖项，然后呢就是在我们项目运作过程中呢，我们就是在后期的时候，学校呢有给我们现在提供专门的办公位，然后包括一些我们会参加一些活动的论坛，学校也会给到一部分的支持和补贴。 那社会就是当时的那个创业环境是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嘛？是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当时社会的有一些哪些政策对于你们来讲是非常好的呢？ 当时的话，因为我们最初的时候就是对政策也没有很了解，然后后来呢就是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呢，很多的基金会关注到了我们，然后他们基金会呢针对于环保啊，针对于青年方面的一些项目资助呢都有给到我们，然后呢就是解决了我们在项目初期的一些资金的问题，然后在之后呢就是说我们也是了解到了一些包括北京市教委、北京市科协这样的一些机构，然后给到大学生创业的一些政策的支持，所以呢我们就首先是拿到了那个北京市的优秀创业团队评选的一等奖，然后呢就是在教委的一个支持下，我们在那个中关村的软件园拿到了我们第一个免费的一个办公场地，对，当时就是说可以让我们有时间去那边开会，然后去做一些正常的办公，然后再后来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我们昌平区的，然后区的团委，然后他们当时有在主推，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吧，主推一个叫一科空间的一个北京市社会组织孵化中心这样的一个机构，然后当时是落在了我们回龙观的腾讯众创空间，然后呢当时就是说区委有看到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然后也是说在那个地方给我们协调了几个流动的工位，因为他们回龙观会比那个中关村那边近一点，所以说我们就是也是拿到了一些场地的支持，然后包括呢就是区委那边也会有一些社会组织的培训，然后也会就是优先的推荐我们团队去参加。 你刚才讲到的这个环保支教的这个问题啊，它是怎么样一个形式呢？ 环保支教的话是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刚刚创立的一个新的支教模式，因为其实我们在做公益的时候会有很多跟我们一样的大学生公益的团队也好，或者大学生公益创业的团队也好，他们在做的时候呢，包括我们会看到很多论文会去讲，就是说支教这件事情就对于青年，就是对于那些山区的孩子们是好还是坏，因为我们发现到呢就很多青年都会去讲一些像语文啊、英语啊这样的一些，包括美术、画画之类的一些常规的一些课程，但是我们会在我们调研的过程中发现，其实他们的老师也会去讲，只不过是你去讲的时候更多的是去温习，然后有的团队甚至是去辅导他们去写作业，就这样的形式呢可能就是会对孩子们造成的一些就是社会上所说的一些支教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们就觉得呢，因为环保这件事情呢其实它就是一个培养萌芽的一个过程，然后因为我们一直在做青年的环保教育，然后会给很多青年人讲如何去做垃圾分类，如何去把纸张回收和再生，然后当时呢我们自己又正好赶上有很多的本子，然后我们当时就去设计了一套环保支教的课程，课程周期会比较短，正好比较适合 支教。 嗯，那你们去的什么地方支教？ 去的是新疆， 新疆的 哈密的一个彭德州小学。 嗯，后来支教多长时间？ 嗯，我们支教还是比较短期的，就一周的时间。 一周啊？ 对， 是给中学生还是小学生？ 小学生。 然后是整个团队给他们上的什么课？ 嗯，上的主要是一些环境保护的一些知识，包括就是如何进行垃圾分类，然后包括呢就是环境保护的一些重要性。 嗯， 然后同时呢也会讲一些就是工业的污染，然后另外呢就是根据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我们会给他们去讲，就是说你们拿到的这些本子就是来自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回收，然后我们也会给他们去发放一些我们自己就是再生出来的纸本，然后让他们能够对于环保这件事情产生兴趣。 那小孩子听了这样的课之后反应怎么样？反响怎么样？ 嗯，当时的话就是他们一开始可能会觉得他们也是出于好， 能听懂，可以听得懂吗？我觉得 这个 有点听不懂吧。 其实还好。 嗯， 对，因为我们讲的还是比较简单的，不会讲的那么深。 哦，就是以一个了解性为主。 对。 那在你们上了这个课之后，在他们当地的学校里边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没有？ 嗯，其实我们在对外的支教呢，也就是跟踪调研也正在进行中。 嗯， 然后呢，我们是利用我们回收到的一些书籍，然后我们筹集了一个我们自己的那个公益图书室。 嗯， 然后呢，在他们当地的一个社区里边去落脚，因为当时学校可能觉得这样的图书室管理会遇到问题，所以说我们放在了社区。 嗯， 然后有很多孩子也会去看。对，然后其他的一些就包括他们，因为我们每年都会去，就是他们慢慢的现在其实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他们也会自发的去回收一些纸张，然后他们是拿去卖掉，然后虽然卖掉了，但是其实那些纸也是据我们了解也是会被一些机构去做再生的。 嗯，就 这方面， 所以说就是给大家形成了这样一种习惯。 对， 是的。那一会儿的还有很多问题，我们在下一个时间段回来接着跟大家聊。 希望你用苦尽后的蜜汁换取那些担忧，我希望能在你睡前的时候亲吻你的额头，我希望能在你醒来的时候还陪你左右。真的没看错，你是个勇敢的姑娘，那张甜美的脸上时常也在夜里默默哭泣。我那心上的人啊，不要再悲伤，记住我曾对你讲，没有到不了的明天似的，那就是希望。我希望能用最正直的心换取那些笑容，我希望能用苦尽后的蜜汁换取那些担忧，我希望能在你睡前的时候亲吻你的额头，我希望能在你醒来的时候还陪你左右，我希望能拥有一双翅膀在风中变得硬朗，我希望能带你飞到一个你想去的远方，我希望能为你盖上一件踏尖装的木房，一起过我们的生活，看日出日落。 德国东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东方刷新。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 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活泼啊，西北南风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上午9点，广州， 哦耶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 Yeah!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点01分，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节目是由北京青年广播为您播出的青年说，我是主持人雨薇。 呀，大家好呀，我是王瑞。 呀，为什么要呀？ 那我们今天和大家主要聊的这个话题啊，刚才前一个时段也和大家主要聊了关于这个、如果有来生的纸、关于这个纸的可回收再利用问题、我们今天请来了一位在这方面做了一个项目的同学， 对，他非常、 非常的厉害， 在今年 也是创业者， 今年入选了福布斯30以及30岁以下的精英榜， 没错， 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于我们来而言是一个就是无法遥不可及的一个地方， 没错啊、其实说起来这个啊纸的可再生利用问题、啊，其实我觉得咱们很多人啊，其实我在生活中其实挺有感触的，你比如说咱们今天在直播间里啊，可能听广播的听众朋友们看不到啊，如果您正在看这个视频直播的话，您可以看一下我手里的这一沓稿子，啊，这只是我一个人的啊，我今天和雨薇两个人，我们每人的稿子大概在10页左右啊。但是呢，可能各位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不知道的是，我们青年广播每天的这个稿子用的纸都是正反面打印的，就是我们这个用完之后，我们会再把它收起来。 是， 然后 我觉得这也不仅仅是青年广播了，在很多地方都是。 没错，没错，在很多地方都是这样正反面打印的。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情况，比较好的事情，因为我之前亲眼所见啊，在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做的很多打印的一些成绩表啊，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是单面打印的， 而且都浪费掉了。 是的，都浪费掉了。一直到 近两年来这个情况才有所改观啊，而且我之前还有印象，在这个一些公共的卫生间里， 嗯 啊，他会提供免费的纸张嘛， 嗯 啊，免费的纸张，尤其在国内的很多的商场， 嗯， 包括大学， 嗯， 一些公共设施的卫生间里都会提供免费的纸张， 嗯， 他那一大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纸卷， 一大卷 纸，然后很细长， 对 啊，当然。就会有人进来之后很使劲的抽了很多， 像献哈达一样， 对，对，一顿抽，抽了很长很长的，而实际上你是用不了这么多的，啊，那你在这些问题中，就需要你去做的这个问题，就是去把这个纸的用量再进一步的减少， 嗯， 啊，所以说就。聊到了咱们今天的这个问题，纸的可回收利用， 嗯 啊， 那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杨明，来自中国石油大学的杨明，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啊，没有了， 没有了。 对 啊，杨明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位大学生，一位创业者，也是入选了福布斯30岁以下精英榜的名单啊，能。跟我们简单的分享一下，当得知自己入选这个榜单的时候的心情吗？ 这个的话，因为我当时入选榜单的时候，自己还在那个路上，然后呢，就其实我不是第一个知道这件事情的，因为就是他这个评选榜单呢，我们当时只是说有一个福布斯的记者，然后他有就是后来找我们说是觉得有这样一个评选，你是否就是有兴趣来参加，然后当时报了之后呢，就是他们的参评过程我们也就是没有进行就是一直的走访，然后后来呢就他们榜单发布的当天，然后大概是他应该是上午发布的榜单，然后呢就是我当时正在去就是参会的一个路上，然后并没有看这样的一个消息，然后参完会之后呢，就看很多的那个朋友过来给我发，然后说什么祝贺之类的，然后后来我自己才知道就是入选了这个榜单，就觉得吧，就首先就是说因为我自己创业时间也是比较久的一位大学生，然后能够就是说入选社会领域这个方面，至少说是对于我自己做的比较偏的一个创业的领域，然后也是得到了一些社会的认可，然后同时呢其实我自己觉得就是说社会创业这个点可能在未来也是一个不错的趋势，对， 嗯，我发现杨明是一个说话非常悠哉的一个人， 对，他很慢， 啊， 然后但是就是说就是一刻不停的一直在说，然后说 但是呢刚才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他最开始脸上是风平浪静的， 对， 然后说着说着笑容逐渐展开 逐渐加深的笑容， 可以还是能感觉出来啊，如果能入选这个福布斯榜对于你来讲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儿，是吧？那自己在最早做这个叫做再生纸源这个项目的时候，啊，刚才也聊到的是得到了学校和社会的很多支持，对吧？那当时家里对你有没有什么支持吗？ 因为就其实我从小的话，就父母对我也是比较的放松，就是 放养模式。 对，但是其实我自己本来就比较慢热，比较内向，就一直来说，就做什么事情，父母也不会去反对，只要不违背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就其实呢，最初创业的时候，我父母呢，可能不会像别的家长说是你会让你说是把重心放在学习上，然后就我的父母呢，就更多的说是，既然你想做这件事情。然后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可以去找我们，然后呢就我们这边呢也不会去反对你去做，但是呢就希望你能够平衡好学习和创业这件事情，对，所以说其实如果我能创业到今天，父母给我的这样的一个宽松的政策，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没有更多家庭的压力，对，也是我走下来就是坚持到现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觉得父母给你的不仅仅也就除了这个就是宽松的政策而言，最大的支持应该就是他们比较相信你。 对， 然后那他们会父母有没有给你一些我们刚才提到了，因为大部分的创业者在创业的初期都会出现面临资金短 缺 的问题， 对， 那父母有没有给你提供一些资金的支持呢？ 他们就怎么说呢，因为我的生活费不会像别的学生一样就是每个月会去打，他们可能就是每年给我一笔钱这样子，然后呢因为在我们项目的初期我们有拿到一些基金会的资助，就所以说资金方面也没有去找父母要太多，更多的就是平时自己的一些生活花销可能还是从父母那边去 就是正常的使用。对， 嗯，那我可以八卦一下你一个月的平均下来生活费大概需要多少？ 最初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北京地铁没有涨价的时候还比较便宜一点 对， 然后现在的话可能一个月生活费因为地铁就会比较贵，可能地铁就得一个月就得1000多块钱，所以说 哦是吗？ 对， 就是 要坐1000块钱的地铁， 我天，一个月坐1000多块钱的地铁， 因为就 是 有时候会参加很多的活动， 嗯， 然后就是会去坐地铁，有时候会坐公交，这样的费用就会比较高。 嗯， 对。 啊，这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杨明平时是多么的 忙。 对，因为就是其实我们学校在昌平， 嗯， 像公交这样的费用就会比较高。 嗯， 对。 啊，这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杨明平时是多么的 忙。 因为就是其实我们学校在昌平， 嗯， 像我们从昌平到进城的话，其实都是没有7块钱以下的地铁的。 是的，是的。 对，所以说费用很高。嗯， 哇，那你的地铁卡一定打折力度很大。 对，我大概月中的时候就可以打5折。 对 对， 所以说对于这个大学生而言啊， 嗯， 创业遇到的最大的问题他刚才讲过了啊，咱们一方面是咱们刚才讲的这个钱 的 问 题， 其实他刚才所说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他的语言中蕴含一种无奈， 对， 就是太忙了， 太忙， 精力分担不过来。 对 啊，对于很多大学生而言要同时面临着学 业 和这个事业两方面的问题， 嗯， 那杨明你是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的？ 这个的话就我觉得更多的就是看你自己的一个时间分配吧，因为创业的话它其实是把你同学平时玩游戏的时间放在了 工作上面， 参加一些活动也好，然后去做一些项目的路演，然后去做一些活动这样子， 嗯， 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更多的是把自己本来应该休息的时间然后放到了自己的事业上， 嗯， 我觉得就是对于我自己来说可能就是活得会比较充实，虽然有的时候会累，然后我就会偶尔就是休息一段时间然后这样子继续再去做。 嗯， 对，所以说这方面的话我觉得更重要的其实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嗯， 如果就是在你怎么看这件事，如果说你觉得这件事情对你很有意义，然后你并且就是说热爱它，那你就是肯定不会觉得说是会占用你的时间，也不会觉得就是特别的累。 嗯， 就有时候累的话其实也是一段时间很短期的。对， 嗯，那你短期的这段累的时间里有没有觉得哎呦干这些事儿太难了，我为什么 坚持不住了， 对，我当初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我太累了我不想干了，有没有这种想法？ 这个的话有时候会有，但是比较短暂，嗯，可能就4-5个小时。 哦，这么快就过去了 我还以为是4-5天你知道吗？ 因为我自己的话就可能跟我的个人习惯和一些心态会有关系。 嗯嗯， 因为我累的时候我一般睡一觉过去就感觉比较轻松，然后自己放松一下就好很多。 嗯，对，就睡饱了。 啊， 所以睡觉我刚想问的是就是你的这个放松你自己缓解疲劳的这个方法就是睡觉是吗？ 对，然后有时候特别严重的时候会看一些就是比较正能量的电视剧吧。 哦， 对， 也还会给自己灌一些鸡汤到， 对对对， 到自己身上。 嗯 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方式。 是的， 其实在很多人的身上我们会发现他释放压力的方式有很多种， 就是现在有一个词慢慢走入大家的生活， 嗯， 叫做解压。 对， 解压。 对 啊，我们看很多的比如说某宝上啊， 嗯， 某东上啊，某多多上， 你得管它是什么上， 啊，都会有这个 解压 神器， 嗯， 各种各样的玩具。 对， 对于现代人而言，解压很重要。 对 啊，我觉得杨明是属于那种非常会给自己解压的人。 是，我觉得现在，而且这种解压方式很健康。 是的， 就其实我们会发现很多有的人，比如说有些女生压力大了，那我就要去购物啊，我疯狂的 shopping 完之后发现，然后钱包空空，然后心情就会更不好。我觉得是一种恶性循环。 嗯， 那有的可能年龄较大，一些男性也不一定是年龄较大了，有些男性， 嗯， 包括女性也会出现这种说，我心情不好，我要去喝酒。 嗯， 我要喝酒，我喝到宿醉，然后我第二天我就爽了。 啊， 但实际上 伤 身 体。 对对，又伤钱又伤身体。那不妨向杨明学习一下，大家去睡一觉，睡起来就是又是美好的一天。 先看会儿剧，嗯，啊，然后睡一觉。 对对对对对， 啊，又是美好的一天。 嗯 啊，那杨明，你最开始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啊，你也谈到刚才最开始的时候压力很大， 嗯 啊，需要解压。最开始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有想过能做到今天这个成果吗？ 嗯，这个的话，其实因为我这个人最初的时候可能也是， 我不会去规划未来很久的一段时间的事情，然后我做事情可能真的是基于自己的好奇心和一种热爱。 嗯， 然后最初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社团活动， 嗯， 只不过是我们觉得呢，在做的过程中呢，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会去参与，然后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呢也越来越被更多的人去认可，然后并且呢就在后来我们加了一些环保的支教，然后加了一些纸张的再生之后呢，会发现我们这样一个简单的行动，然后在影响着很多需要纸张的人，然后来去满足他们的一些基本的需求，然后慢慢的呢，其实这件事情在现在看来更多是一种责任吧。就既然说你选择了这样一件事情，然后并且你自己有几年的青春，然后去为这件事情去奋斗，然后更多的时候现在就是觉得走一步看一步，因为其实很多在创业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不可控的因素， 嗯， 所以说其实你未来走到什么程度你自己是没有一个预期的， 嗯， 就可能最初的时候也会像很多创业者一样去想，我的项目要去 IPO， 然后要去纳斯达克去上市怎么怎么样， 嗯， 其实到现在看来就是它会作为一个梦想一直存在你的心底，但是在你真正做的时候不会去那么的求成，更多的是在想我今年能够去多少个学校去支教，然后我能发动多少的青年人跟我们一块来做这件事情， 嗯， 然后未来我们的社会影响力和我们的正能量传播到底有多大， 嗯， 对，然后包括我们用更重要的方式来让我们的学生用户觉得我们这件事情更便捷，更加的有效， 更有意义， 对， 嗯， 但是你虽然说啊不会去想的这么长远，说是走一步看一步， 嗯，是的， 但是你会对未来有一个规划吗？ 嗯，对项目的未来吗？ 对， 嗯， 其实我们更多的规划很多都是就比如说有一些基金会的资助，它来了之后我们会有一个申报的周期， 嗯， 就这样的很多这样的申报一些比赛，然后包括我们自己要做的活动其实就是已经排满了，就可能有的时候也没有规划，但是很多都是自己就是会它会很自然而然的去把这些事情排满了，所以说其实每年都会有事情去做，所以说可能也没想太多未来的一些事情，然后更多的话其实我们现在在主要做的就是一些高校的一个推广和覆盖， 嗯， 对， 就是他，我觉得杨明他很谦虚啊，说的是这个， 嗯， 走一步看一步，所以这个排满了什么的，其实，但是我觉得他如果用走一步看一步这个方式来形容的话，我觉得不如说是有条不紊的在进行推进他的项目，是吧？ 嗯， 不管是有基金会的赞助也好啊，是自己去自筹基金也好啊，是去高校去推广也好， 嗯， 这一步一步的走过来，就是能感觉到他的这个项目是在一点一点的开枝散叶， 嗯， 一点一点的变得更加的 完善，我觉得这也就是跟我们的中国的环保的项目有很大的关系，有很多相似点，就是说环保的这个意识慢慢的逐渐在大家的视野当中，就是在大家的这个想法当中慢慢的根深蒂固扎根了，然后大家比如说我扎根了，我会把这个想法，这个好的想法传达给你， 就是随着这两年 再散播到别的地方， 环保的意识在大家的心中越来越重要了， 嗯，对 啊，我相信对这个项目也会有促进作用的。杨明在这方面有没有体会，就是环保意识近几年来在大家的尤其是大学生之间， 嗯， 有没有变得更浓烈一些？ 嗯，就其实这方面的话可能我觉得社会方面会更加的高效一点，因为我们其实长期会跟一些环保社团去沟通， 嗯， 就是发现就是最近的一些青年可能大家比较浮躁或者说沉迷于游戏， 嗯， 可能环保社团包括我们这些环保组织的一些新生力量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高， 嗯， 对，但是就是说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就是环境保护这件事情正在被更多的人所关注，就包括在社会的角度也有越来越多的社会的机构来关注我们，就所以说也是我们为什么一直要做青年的环保教育这一块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你刚才提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啊，就在于说， 嗯， 这两年参加环保社团的人反而变少了。 对， 为什么呢？你觉得？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社会有更多吸引人的地方吧。其实也不是环保社团变少了，就是这几年的话更很多的兴趣类社团其实慢慢的大家的一些新生力量也会逐渐变少， 嗯， 一方面可能是就是高校的一些教育的改革，然后每个高校都在 去评一些双一流啊之类的，更多的去关注一些学习，可能大家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然后另一方面的话，就是近几年来就是移动端的游戏，就可能更多的人来了之后，大家都在玩很多王者荣耀啊，然后什么吃鸡之类的，导致了大家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做一些线下的活动。 就是碎片化的时间变少了。 对， 对， 那你觉得在环境保护方面，年轻人如何更好的去从事这个这个方面呢？就像除了你说的你做的这个项目，那你如何想要号召更多的人来做这个事情？ 因为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首先的话，因为我觉得青年人就是国家未来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生力军，然后他们青年人可能更关注的是一种体验。然后就是大家可能听了环保这件事情还是有一个比较固化的思维，就是比如说一些垃圾的分类然后怎么怎么样，就比如说让青年人做确实是很枯燥的。所以说呢，我们就觉得如果想让青年人参与到环保过程中来，其实更多的是让他们在环保过程中得到自己的一个满足感。就比如说你回收的一张纸过程中，然后你可以去帮助到一个孩子，然后让他在小学的时候能够用到干净的纸张。这样的一些影响会让这个青年人觉得我做这件事情很有满足感，我可以把它放在社交平台上去展示。这样的一些小的一些营销的技巧，包括呢就是说在我们项目运作过程中呢，很多青年人他有未来有出国的一些规划。其实在国外呢，大家对于创业和环保这两件事情是非常关注的。然后呢就是他们很多人就是为了这样的一些事去做一些公益，然后能够让他们参与到公益过程中来，通过一个长时间他们发现这件事情从最初的一个目的性，慢慢的就觉得自己做这件事情很习惯了。然后这样的一些巧妙的设计可以让更多的青年人能够关注这一点。包括呢就是未来其实很多的国家政策和一些单位的一些要求，对于这个人的平时的环境保护的一些习惯，其实也是未来就是企业选择一些人才的一个点。 你刚才也提到了说这个现在大家很注重体验啊，对于环保而言也很注重体验。需要一些东西让你能够秀出来， 对 吧？虽然说这个虽然说我们大家强调啊什么做好事不留名啊，是吧？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普通人就是需要这么一点激励，对不对？ 我觉得是这样，我要把我做的事情发出来让大家看到，看到之后更多人给我点赞鼓励， 他能够激励我再去做更多的 事情。就像现在为什么有很多年轻人健身的照片一定要发到朋友圈里面， 是的啊，一定要打卡 朋友圈打卡 啊。是的。那你们在做这个再生纸源的项目的过程之中，有哪些这个有哪些的方法，有哪些的就是行动切实的让提高这些大学生的体验呢？ 其实这方面我们就设计了一些比较小的零零碎碎的一些模式吧。就比如说最初我们开始设计的那个环保的草稿本，因为我们给它加了一个很好看的封皮。然后我们现在呢是在跟一些班级去合作，就一些班级我们会在这个封皮上印上他们班级的名称或者他们班级团支部的名称。这样子的话就是包括去做支教的时候，我们也是会把课程开源给他们，然后他们会去讲，讲完之后呢，他们班级的人会增加一个凝聚力，同时呢，他们同学也觉得说这个本子是我们班一学期也好或者半个学期也好回收的这些单面的纸去做成的，他们的那种成就感，包括他们每年的一些班级考评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帮助。然后另外的一些点就是我们对于我们一些长期的志愿者，我们会带他们去一些新疆啊，然后去一些北京和河北的周边的一些学校去做环保支教，然后呢一方面可以满足他们这种做公益的一个需求，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他们在长期回收纸的过程中，然后能够看到自己的那些废纸，然后很多都是什么快递盒啊，什么一些传单纸啊之类的，然后变成了一些全新的纸本，然后这些本子然后他给孩子们去发的时候，然后他给孩子们上课的时候，这种带来的一些无形的一些内心的温暖和鼓励，可能是他们一直在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初心吧。 我可以感觉出来杨明和他的团队啊，在这做这个环保的过程之中确实是用了很多的心思的， 他们设计了很多小的 细节 然后小的方式，能让更多人一开始只是可能我感兴趣我来投入到这个行列当中，直到慢慢的变成一种习惯。 我们之前心理学中有一个说法叫做正向激励。我相信我觉得他们很多的时候就是在给大家做这样一种正向的激励。 是的， 是 那之后还有很多关于杨明创业的关于再生纸源的一些问题，我们在一小段的音乐和广告之后回来接着跟大家聊。

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 400-919-6188 400-919-6188， 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 400-919-6188 400-919-6188。下期我们再见。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活佛啊，西北南会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成绩入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说，继续说。 好的，在这个广告和音乐之后休息回来，我们继续青年说的节目。我们今天请到了福布斯中国30级30岁以下的精英榜的入选者，来自中国石油大学的杨明，请杨明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哎，你看现在的这个打招呼的方式 轻松多了， 轻松多了，之前都是大家好。大家好，现在是大家好，不一样了，放松了。那刚才在上半个时段，我们也聊了一些纸鸢它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那在杨明他们这个项目究竟做了哪些事情？我觉得通过一小段的视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好的，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个视频啊，视频当中有一幕是比较这个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纽约的时代广场， 一个15秒的宣传片。 对对对对 啊，这个宣传片是你们自己团队自己制作的吗？还是 这个是这样子，因为就是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吧。然后我们报名了那个互联网加的那个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然后当时呢，就是我们虽然没有晋级到那个决赛的环节，但是呢，就是大赛的组委会呢，当时有组建那个就是每个地方的那个大学生的社群。 然后呢当时就是有一位互联网加的评委，叫那个祝乙方，然后他就发现到了公益创业的这样很多的青年人，然后在默默的做很多事情，然后当时呢他就以他自己的名义，然后带了我们七支团队，然后呢就是我们当时是在新年的时候，然后号召了将近2018位的大学生，然后有环保的志愿者，有公益创业的青年，然后呢就是以这样我们后来又联合了将近30多家创业团队，然后这样子就是以那个评委资助的形式呢，我们在那个时代广场就在新大年初一的当天，然后播了15秒的广告。对，那个是当时就是我们在投放广告之后的一个，就是他们那边的纽约时代广场那边的人帮我们实录的。 这15秒广告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其实主要的内容当时是把我们几个创业团队的 logo， 然后包括就是那个2018位志愿者的头像，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参与的一些学校的名称，然后最后呢就是我们是以那个就是中国青年的那个发声的一个行动，然后来播放的，然后也是就是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青年，然后公益创业青年的一个影响力，对。 那在这个视频播放之后，有没有哪些反响呢？就是可能会你们有些，就是因为是很多个团队在一起嘛，然后像有没有一些就是投资公司啊，或者是基金啊等等等等，对你们有一些关注呢？ 这个的话就是影响力就是目前更多的就传播于学生的圈子里，然后呢对于就是投资方面还没有更高的一个影响，因为当时是投放在了国外，然后其实更多像我们寻求投资的话还是一些国内的机构，大家可能会从一些就是邮箱啊之类可能会看到一些 BP， 但对于这种媒体宣传他们应该是关注的会少一点。对。 那你在做这个项目之后啊，做的这个公益项目，这也不能叫做公益项目吧，叫做就是整个的创业项目之后，现在感觉你的生活因为做的这个项目有什么改变吗？ 这个的话就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可能每天会过得比较充实一点，然后呢就是因为自己创业这段时间的过程中呢，也是会认识到很多优秀的创业的青年，然后他们的一些想法，他们的一些价值观，他们的一些格局也是在影响着我，然后呢就是我过程中呢就觉得自己的学习能力啊，然后抗压能力啊都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然后就是因为创业可能现在比较火的 AI 人工智能啊，包括区块链啊之类的，我们也是作为一个公益的团队，其实我们也是在做很多的跨界，然后我们也会了解到很多新的知识，然后未知的领域，然后这样子就是也增加了一些自己的一个见识，然后更多的一些现在就是近几年来，因为我们就是从创业的初创阶段现在正在走向一个就是常规化运营，然后我们对于公司的一些公司法，然后一些财务，包括国家的税收政策，然后这样的一些就是真正针对于公司的然后管理模式会有很多的一个增长知识的一个过程，相信如果没有创业这段经历，可能未来一段未来除非你自己当到那个 VP 以上的，可能你都不会去关注这样很多跟你没有关系的一些事情。 那现在这个再生纸源项目实现了收支平衡或者说盈利了吗？ 其实因为我们每年会做很多的公益，就其实我们是把我们上半年所有的一些收益然后拿去做一个捐赠，所以说其实我们一整年的过程中还是属于收支平衡的。对， 就是把盈利的东西全都拿出去做公益了，所以就是如果不做公益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些。 对， 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个创业者而言能够实现收支平衡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了。 对，而且是大学生创业。 对，那在下一步这个项目或者说公司的发展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展望没有？ 现在的话其实我们团队也是一直说希望去成立这样的一个正规化的机构，然后因为最初的时候是想成立一个明飞，然后后来呢听说有社会企业的一些专门的政策，所以说我们在等待就是国家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出台，然后我们就是去申请社会企业，这样的话能够用商业模式来去真正的解决社会问题，然后满足我们自己的一个初心。对， 那我还想问的是，就是在你整个的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从你想到这个点子到目前发展的相对较好的一个情况来说，有没有在发展过程当中遇到过哪些问题，就是会让你比较难忘的一些事情？那这些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呢？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目前遇到的问题其实因为有很多都忘记了，我其实能想到的就两点吧。第一点就是一个资金的问题，因为最初的话我们是一个社团的一个运作方式，然后很多的资金呢没有办法自己去掌控，然后后来呢就是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呢会发觉有很多基金会的项目资助，然后呢我们也不太确定自己能不能申报下来，所以说就是抱着好奇心去做，做完了之后呢就是有一些基金会给到了我们一部分的资金支持，这样子的话其实资金的问题在当时也就解决了。然后再到后来呢，我们发现很多基金会慢慢的会在环保领域，会在青年的公益创业领域会有很多的一些比赛也好，项目资助也好，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每年都会申请一部分，然后去拿到这部分的支持，然后慢慢的其实我们资金方面维持稳定运作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再到后来呢，我们就觉得我们在考虑我们自己的盈利模式，然后我们就开始去找很多有这方面需求的一些企业，然后去跟他们谈合作。然后我们最近就是也一直是在跟那个腾讯的 OMG， 它下边有一个叫嗨剧社的一个就是他们旗下的一个校园项目，然后他们项目呢会涉及到很多高校的宣传，然后在一些高校也是跟我们合作，然后我们会从他们那部分获得一些我们的收益，然后并且呢也是跟他们在尝试着办很多就是在电影和那个环保方面的一些跨界。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资金也是会比较有一些就是解决的，对。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们现在主推的一件事就是校园活动的零废弃，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在实际运行了十几个活动之后呢，我们会发现用我们这种方式不仅可以在环境保护方面有很大的效益，对于他们主办方而言在资金方面就是正常的活动可能他会去印200张海报，但是通过我们的一些设计和调研可以把海报的数量压缩在30张左右。 啊，这么少？ 对，然后这样的话就会帮助企业在初期的时候节约了很多的资金，然后包括后期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环保再生，就是企业的形象在校园内也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维持。 对，所以说这方面的话我们会专注于这一点去继续完善我们的盈利模式。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一个团队的一个管理。对，就其实在创业过程中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一个团队，就是因为你从一个学生，然后更多的是被别人管理，然后慢慢转变成一个管理者的角色。然后你从最初管理合伙人，其实更多的也不是管理，就是跟他们去共同探讨，然后到你真正公司化运营了之后，你会有很多的人员，然后他们会有很多的问题，然后你也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在人员管理方面其实对我自己的成长是非常的大，就从你怎么跟人去沟通，然后你如何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然后这方面就是自己会有一些探索。然后因为这方面确实团队的管理很重要，然后呢就是我自己也会去报一些商学院的课程，然后去让自己更加的去适应这样的一个管理者的角色。对。 其实我刚才也听到说你有报一些商学院的课程，那你有没有就是说经常会去听一些比如说如何管理团队等等这类似的讲座呢？ 团队管理的话其实还是会少一点，因为一方面的话就个人觉得管理其实是来源于实战嘛。然后更多的话我们会有很多的创业训练营，他们在训练营过程中呢也会讲一些比如说合伙人的选择、团队的管理，然后包括就是上一些管理学原理之类的，老师也会去讲，所以说我自己在这方面的课就是讲座方面没有关注太多。 那一般情况下这个一般的这样的训练营都会训练一些什么呢？ 像那个创业训练营的话，其实大家会针对于一些初创者会做一些就是商业模式的画布，然后去参观一些就是不错的创业基地，然后会讲一些政策。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有一些创业营他会为了锻炼你创始人的一个交流能力，会做一些就是 就是类似于生存挑战的一些销售 啊、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更多的是老师从老师自己的角度，然后会去讲，就是说你创业项目在如何去融资，然后如何规划你自己的股权，然后如何做就是自己的内部创新，就是会在讲那个叫一个创业工坊的一件事儿。 嗯， 然后另外的话我们还会去在一些创业营中去看一些比赛，就在比赛过程中你的商业计划书如何来书写，就这样很多的一些事情，然后来帮助青年的大学生，然后在创业过程中有一个基本的一个素质吧。 嗯，其实这也是社会对于青年的创业者带提供的一些帮助。 对， 其实我们在之前聊天的时候也聊到说，你在创业的初期有很多的这些机构给你们提供了一些免费的办公场地，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哪些给你们提供了一些实质性的帮助？那这些帮助就比如说这些免费的场地对于你们而言它的这个重要性大吗？它的使用率高吗？这样的一些 就因为就我们团队而言吧，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在那个软件园那边是固定工位，然后后来之后我们搬到了那个回龙观那边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的固定工位换成了流动的，因为就是一方面的话距离比较远，另一方面的话其实我们更会选择一些近的一些场地在做，虽然说是场地的支持可能更多，因为像我们创业者其实很少在工位里边去每天坐在办公室的。 那如果这样的一个固定工位或者说一个流动工位如果没有人支持的话，就是单纯的花钱去租的话需要花多少钱？ 大概市场价格就一个工位的话就是比较便宜一点的孵化园应该是在500到1000这样子。 所以 说这个也是给你们解决了很大的经济压力。 对，这方面其实给我们解决了一个蛮大的一个经济压力。 那你们使用率高吗？ 其实我们的使用率可能一周就在2到3天这样子，对，然后加上现在的话我们学校有一些场地，然后更多的其实在学校里面去讨论，然后办公室的话更多的一些对外合作啊，然后会议室啊之类的，然后另外其实他们可能作为一个孵化园和孵化机构来讲更多的是会给我们匹配一些资源，就比如说一些就是财务啊法律啊方面的知识，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包括一些北京市政策的一些申报，包括现在的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啊，然后金种子企业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些扶持其实是对我们帮助还是比较大的。 那这些扶持是就是免费的吗？就是 对，就是因为像北京市教委它每年可能会有一笔资金放在这边，就是像教委这边很多的活动就都是没有收费的，对，给我们其实蛮大的帮助的，就走向了一个正规的企业化管理，这方面其实有很大帮助。对， 就是从一个刚刚还在学校里完全什么都不懂的一个非常懵懂的年轻人大学生，逐渐的转变成一位 创业者， 合格的或者说优秀的创业者啊。那作为一个创业者，现在也是把这个项目算是打拼出一点名堂出来了。那你对于你的后辈们啊，你的这个师弟学妹们啊，如果还想有创业的人，还有创业的学弟学妹们，你会对他做什么样的鼓励，还是说 给他们说一些经验 呢？对， 其实经验这方面的话，我觉得其实最主要的创业这件事情更重要的，我觉得到现在来看可能比较务虚的一个讲法，我觉得是一个创业的目的性，就其实创业者分很多类嘛，其实很多我接触到的更多的大学生创业者其实他没有创业，他就是想去创业的人其实是为了赚钱，但其实我觉得如果是抱着这种心态的话，大家可以去找一个不错的工作，当一个职业的经理人，可能会赚更多的钱。因为你在做企业的时候，你的税收压力，你的平时的时间，可能没有大家想的，就是说会去赚那么多的钱。包括就是其实你在公司上市了之后，你的股权也不可能去变现，所以说其实你的资金也更多的就相当于是自己给自己打工。所以说你这个目的性，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衡量一下。如果你抱着一种去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需求，这种需求是困扰了很多人的，并且呢你自己愿意去用自己的一段时间然后去奋斗，我觉得你可以去尝试着去创业。 那么你的目的性是什么呢？ 其实我现在的目的性更多的就是因为我觉得环保这件事情总要有一个团队和一个组织长期的来做，然后青年人的话大家需要开始去关注环境保护，然后来共同的去支持这样的一个国家生态的一个事业。 所以说我就长期来做这件事情，并且呢就是说在教育领域，我自己来自于内蒙古，其实内蒙古的教育一直是处于一个 比较 偏下的一个阶段，就其实这方面更多的体现在了素质教育方面。素质教育其实大家都很多在提倡一些兴趣班啊之类的，我觉得像环境保护包括这样的一些这方面的素质提升，其实对于青年未来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嗯， 对。 那这个刚刚是你所提到的 目的 性。那第二点的有哪些？ 第二点的话，我就觉得创业者应该去找就是在创业前期去真正的做一些实践和调研。然后如果说你想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你发现的一个需求是一个伪需求的话，就可能你在做的过程中是比较痛苦的。就包括其实在创业久了之后，你不会去关注很多的就是客观性的问题，更多的是你自己主观的认为你这件事情你很热爱，然后你一直会去坚持，然后更多的话就其实你的心态你的格局这样子，然后去把你自己创业的这件事情就是坚持下来，然后你去找一个靠谱的团队，然后把你的项目就是去长期的运营下来。对， 那就是刚刚说到的，不仅仅是要有一个目的性，另外一个 是在这方面有需求， 还要找一个非常靠谱的团队。你觉得一个靠谱的团队在一个创业者而言，他在于创业能否成功而言，他占据多大的比例？ 我觉得这个应该有80%吧。因为其实任何一个项目，任何一个团队，包括任何一件事情，肯定是由人来做的。如果说这个人没有很好的掌控，包括在做的过程中可能大家能够一起来讨论，但是不能一起去执行，可能你的项目就一直留在了创意阶段。 这可能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中人和这一部分，是吧？ 对。 那你就是你觉得你现在所处的这个团队，刚才也讲过了啊，三位核心的主创人员，然后还有很多的志愿者啊，你觉得你现在这个团队怎么样？ 其实目前来讲，因为我们跟三位创始人磨合了将近2年多3年的时间，其实觉得就是我们之间可能每个人都会有很多的缺点，然后呢其实我们团队最主要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愿意去学习，愿意去磨合，然后包括我自己呢，因为自己管理经验不足，会去读一些商学院的课程，然后我的其他两位合伙人呢也会在自己的负责的领域然后一直去学习，然后我们团队之间也会去定期的沟通，然后这样的一些情况呢就觉得我们团队可能不是最好的，但是因为我们能够坚持3年都没有放弃，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比较优秀的一个团队。对， 你们也刚刚也说到了，说会在各自负责的领域去不断的学习，也就是说你们三个主创是三个吧？ 对， 三个主创是分别负责不同的方向去研究的。 对，就是那个我们项目过程中，我这边主要是管理和一些商业模式，然后有一位合伙人是做运营的，然后就是一些志愿者的运营，然后活动的一些策划，然后还有一位是技术人员帮我们去做软件和平台的开发。对，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三个人分工合作的一个条件下，才能有现在这样的一个团队能够支持你们一直走下去。 你觉得团队氛围怎么样？是比较融洽还是比较 可能会有一些争执呢？ 这个其实争执肯定是会有的，但是平时的话可能大家就觉得像一些好朋友吧，就是我们会理解你，你也会理解我们，可能一时的争执过了一两天。 当一般有争执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去化解的呢？ 争执的话，因为其实我们的争执是基于项目的，就其实还是就事论事的，就可能对于项目的一些争执，有的时候是一些未来的争执，可能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通过时间来证明谁对谁错的，因为本来年轻就其实你年轻就是试错最大的一个资本嘛。对，然后另外一些争执，就比如说一些原则性的和一些其他方面的争执，我觉得大家之间就是可以敞开心怀去沟通，然后去就是你就是相互的一个容忍的一个过程，然后慢慢的也会了解就是彼此之间的一个性格。对，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做团队非常重要的一点。 没错，对事不对人嘛。 对对对，还有一最后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今天节目差不多最后两个问题了。第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你目前要做再生纸源的这个项目还是在发展，这个之后会不会有什么别的创业的项目呢考虑？ 其实我现在这个阶段的话会把自己主要的精力放在这个项目上。然后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有意义，并且我现在愿意去拿我自己3到5年的时间来去做一个尝试。 虽然说未来可能不一定会很成功，但是我觉得做这样的一件事情能够让别人知道我们、嗯、就是在未来可能某一个时间的节点上有另外一个团队去延续我们的事情去做、嗯、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意义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做这件事情对我会有一些很大的帮助和成长吧，了解了很多，就是未来可能我会去做工作也好或者二次创业也好，可能对我自己人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嗯、 然后之后的话其实我有考虑过，我可能在做这件事情过程中我会发现很喜欢跟年轻人在一块儿。 嗯， 就虽然说是你做这个领域他做另外一个领域，其实我发现很多年轻人大家会有一个共性，就是对于新事物的好奇和源源不断的动力、嗯、 对， 所以说如果未来真的创业成功了之后，我可能会考虑去做一个专注于青年的一个投资项目，然后去募集更多的社会资本、 嗯、 然后让很多青年人能够在大学之前，然后去那大学期间吧，拿到这样的我们的投资，然后我们可能不求更多的回报，但是我们希望每个大学生能够遵循自己的内心去做一些每个人都想做的事情。 嗯， 对，就可能我未来会去做这样的一个项目。 嗯， 对， 就是你自己的创业也是根据因为有了社会有了学校的帮助，所以才能走到今天这样。你想的是以后也用自己的 一 份力量对回报社会， 对， 回报这些大学生们，然后给他们一些帮助。 嗯， 其实说了这么多，我觉得还有一点，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想让杨明给这些现在的青年人大学生 正在创业想创业的 也甚至是没有创业想法的这些年轻人们，给大家一些寄语吧。 这个就是首先我觉得创业的话就是引用那个俞敏洪老师的一句话， 嗯， 叫创业是生命的盛宴、 嗯、 我觉得就是青年是一个试错成本最低的一个阶段， 嗯， 所以说我提倡大学生如果有兴趣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做一些创业的一些尝试。 嗯， 虽然你可能会失败，但是在创业过程中你会收获到很多在课本上然后在平时的学习中你学习不到的一些知识。 嗯， 然后这些知识呢可能说对于学习的你来说没有用，但是未来大家都会走向社会。 嗯， 你的为人处事啊，你的商业模式，你处理问题的形式，对于你在工作中会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帮助。然后对于一些正在创业的学生，其实我在讲就大家的心态就一定要维护好，不要说是很急躁怎么样。 嗯， 然后呢就可以多了解一些创业的一些政策，像北京市的教委啊，然后你自己学校啊、 嗯、 然后包括北京市的科协或者是团市委，这样都有很多的一些创业政策和创业培训、 嗯、 大家可以多从这方面获取一些免费的资源。 嗯， 然后第三方面的话我觉得就是创业的时间比较长的一些人一定要关注一些商业的一些知识，就比如说、 嗯、 像现在的一个资本市场就是二级市场的一个情况不是很好，然后这样的话就导致了很多一级市场项目在你自己主营领域方面也会受到一些冲击。更多的话就是你这方面的知识是比较了解的、 嗯、 像我们现在的话，因为我之前也不会去关注二级市场的一些动态，像现在的话因为你做创业你要去跟一些上市公司或者是一些社会的企业去比拼的时候，你去关注一些上市公司的一些年报啊，然后招股说明书啊，包括二级市场的一个股票股价的一个动态，对于你自己未来的一个行业把控是有一个蛮不错的一个就是机遇的。对， 嗯，所以这也是杨明给在校的这些大学生们青年人们提出的一些一些建议，也是他自己的一些经验、 嗯、 那我们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杨明能够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给我们分享关于环保关于他自己创业的一些故事。那相信在未来之后听完我们节目的这些小朋友们青年人们也一定会在自己的这个人生道路上走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嗯， 那今天我们的青年说节目就是这样，下一档节目是活力 Music 课，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青年说继续说。 嗯， 如果死后所有人与所有人相见，那么死亡还有什么美丽可言？如果拒绝一条路和一条路重叠，那么相见才会值得认真说再见。缠绵片我不想上半身和下半身分解，那么同意你离开只是场戏演。如果选你和我与我和他的分别，那么选择爱。 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